风去凉，霓虹挥手，你无影踪，转眼周末已成空。上夜色千家朦胧，风花雪月。苏州河畔，你牵我走过，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。故事变沉默，被岁月淹没，思念如我历经漂泊。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，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。悄悄热灯火，往事渐落寞，淹没起落，被遗忘的是我。当海风吹凉，霓虹挥手，你无影踪，转眼周末已成空。上夜色千家朦胧，风花雪月如梦，提醒我也曾爱过。任眼泪化上面容，漂浮在情海中，横渡春夏与秋冬。这城市车水马龙，我心事有谁懂，回忆让